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敬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最后一节啦，喂！ 喂，头先阿树根哥同佢咬得面红耳热啦，嗱，我哋去翻头先嗰段片先，但系人哋系冇屈，有冇屈你先？呢、這个串流就等于 download， 好，啊、听听佢。 点样？ 钟树根议员， 主席，我都系唔系好明白，反而我唔觉得系收紧好放宽咗添。喂，你查咗复制品咧，点解一定要查咧？ 正正就系咁。 唔查得唔得嘅咧？因为其实你。用无论是烟蒂嚟好，用电脑点样串流落嚟咧，其实佢复制咗，佢将嗰啲资料复制咗喺嗰个记忆体度啊嘛，如果唔系播唔到出嚟噶，系咪先？喺记忆体度揾得翻噶，啊，佢系即系你如果你唔同以前收音机 analog 收音机，佢直接播出嚟噶嘛。即系你咁样我 差唔多啦。喂，你真系咁讲喎，大佬 系咯，冇错喎。 唔系，嗱，你个 keyword 咧就系话，要所有嘅 data processing 都要经记忆体。喺经记忆体嘅时候咧，你就一定系揾得到嘅。但系当然佢唔系留住喺度，佢喺嗰个 process 嗰下咧，佢用 software 咧就可以 copy 你啦。 呢个就系 common sense 问题。嗱，你头先就话揾得到啊嘛，串流 suppose 揾唔到啊嘛，稍纵即逝啊嘛。如果系可以揾得到嘅话， 喺嗰个 moment 感觉听埋 出嚟咧，一定系可以 copy 到你。唔好话净系记忆体， 你 喺个 screen 都可以 copy 你。 你就系讲 moment 啊嘛，即系如果系可以揾得到嘅话咧，理论上。嗰、那個 我好 emphasize 喺記憶體嘅，逢經過記憶體咧都可以有一個叫做 memory mapping， 呢個咁嘅 function 嘅，佢 map 咗你去一個地方咧，就企可能企個 external 嘅或者個 auxiliary 嘅， 好 裝咗噶啦。 有一個例子我想問你，就係呢個 disav 嘅問題。disav 咧，即係如果你打個飛機，你自己知啦，係咪先？即係會睇鹹片啊，即係你上網睇啊，喂，嗰啲全部都係 streaming 嚟嘅。嗱，而家我想問你啦，你覺得即係立咗版權法之後，即係而家收咗例之後，呢、這個 disav 係咪要接？ 你點解要接呢？ 我咪就係問你咯，嗱，佢係 streaming 嘅喎，佢係 streaming， 點解一定要接咧？ 你個 point 就話 copy 啊嘛，係 streaming 係 咯。我個 point 咧就話佢條文點解要查咗 copy 嗰個字？ 嗱，咁我問你啦，佢係咪要接先？ 即係兩樣嘢，係 咪要接先？呢個 disav， 我覺得唔會唔佢接唔接，佢係睇佢犯咗咩？ 你冇研究過先嗱，因為如果 你 要立法嘅話， 你有冇睇 嗱，你聽埋我講先，如果要立法嘅話，你要研究翻。點解下面啲 stakeholder 嗰啲叫做係既得利益者啦，或者 stakeholder 啦？點解下面反應咁大啊嘛？而家你叫做係立咗法，收咗呢條例，搞到人哋冇睇 AV， 而家 streaming 啊嘛 ，streaming 有咩犯法啫 ？streaming 嗱，佢仲要係 streaming 鹹碟嗱，跟住咧，你以你講法咧，仲話即係喺嗰個 memory 嗰度揾得翻嘅， 跟住 咁啊大鑊啦， 唔 係 copy 嘅， 你嗱講樣。嗰陣時講就話嗰條條文佢點解要出咗 copy 咧？佢話我 copy 唔到，我話唔係一定 copy 唔到，係可以 copy 到嘅。我嗰段係咁講，因為你經過記憶體，你記憶體嗰度做 data mapping 咧，就可以 copy 到嚟嘅，係嘛？但係個問題而家你講呢樣嘢係成個過程之中用呢個方法去睇一套電影又好，睇乜嘢都好，咁呢個係同嗰個可唔可以 copy 到係兩件事嚟 嘅 喎？ 係嗱，因為咁樣 可以 copy 都唔係一定係犯法嘅喎。 最大嘅問題就係頭先你講緊咧，就係一件事。而家你梗係講緊兩件事啦 ，copy 還 copy，streaming 還 streaming， 咪係咯， 咪係咯。咁你話你區分咗佢？ 我而家只係話俾人家你查咗嗰個字啫嘛。 嗯 而家人哋研究緊個條文嗰度，就唔係講你緊你依度。咁佢話因為 streaming 冇得 copy， 我唔係一定冇得 copy 嗰個都可以特登去做嚇。好似你頭先講話，你特登咁梗係做到啦咁啊。 喂，我哋唔好講啲咁細嘅嘢。喂， 唔係，但我真係想知喎。 唔好講啲咁細嘅嘢。 我講你唔明啊，你上下電腦堂先啦。 唔緊要，唔緊要。得頭先大家聽完之後，區分到我哋嗰個分歧喺邊度？喂，其實梁振英政府由而家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到之前我哋講嘅港大，到跟住落嚟嘅 TSA， 你唔覺得你建制派喺幫佢孭緊曬鍋嘅咩？ 你仲喺度撑佢？我呢个先系一个最关心你嘅问题。 而家呢个咧就系香港嘅不幸，同埋就系我哋不幸。 系， 其实你都系不幸，因为咧大家互不信任。佢會將將 唔係淨係互不信任嘅問題，我哋覺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你有冇責任先？如互不信任，喂，嗱，你保皇黨嚟， 你頭先我哋講幾個例子，我講 大家都有責任。你晚晚喺度吹佢，用個台嚟嚇 廣大事件，好明顯就係睇到你叉只腳埋去我哋香港第一學府， 影響我幾大隻腳啊！ 影響我哋個學術自由。 點樣影響你個學術自由啊？ 喂，大佬啊，人哋選校長，屌你咪搞到咁撚大鑊！因為你文媒報係咁砌人哋，明係背後政治事件啦、啊。 咁你蘋果日報砌人又得，人哋砌又唔得嘅咩？喂，言論自由，你而家壓制緊言論自由。 嗱問題就係話咧，嗱 你文媒報 就唔可以講嘢。黨報就唔可以講嘢， 大佬唔可以講嘢、啊。你講 哇，你講嘢都有 背後有政治目的嘛？ 喂， 大佬， 你蘋果冇政治目的啊？你依個台都有政治目的啦。 有冇問題？因為我係民間，你係官方， 咁我點區別啫？ 唔係我關心你啫，即係你咁樣搞法。你哋建制派點撚樣選啊？仆街！你俾梁振英拖累咗你啊，大哥！港大又好，版權修訂條例嗱，頭先你講下，你都越嚟越同意我呢個 point 啦。 幾時我同意過你啊？ 喂，起碼刑事化你同意啦，係嘛？ 冇咁嘅事啊！ 冇咩？ 你原則上應該 啊嘛。你真係屈就屈啦，你啊！ 即係你贊成刑事化你㗎撚樣，原來。 即係你覺得原來政府係可以做價量嘅。 係啦，加入人哋。 你講假日啫嘛，你冇講刑事化邊個啊？刑事化 唔係嗱咁樣講嗱，因為咧嗰陣時嗱呢啲咁嘅前科一定有嘅，你淨係講個古惑天王事件就係啦。嗰陣時阿陳冠希就影咗一啲即係鹹相啦，係咪？嗰啲明星幫佢吹簫啦，係咪？咁然之後佢就係攞個版權法，係咪？就話刑事，咁然之後入佢啊嘛，有前科㗎阿哥。 唔係你同唔同意咁搞先？ 唔係未試過噶， 而家修訂咗。咁咪有好多嘢豁免咯？ 屌，会陈冠希豁免啊？ 喂，佢拎去卖，佢拎去卖就唔豁免咯，系嘛？ 咁我哋传阅咧， 传阅就未必有事，未必有事， 未必冇，未必咋？屌你真系，唔系 anyway， 但系个重点就系、是， 喂，传阅咧可能系民事， 嗯 啊，阿希哥可能告你， 系 咪啊？喂，你未经我同意传阅我啲真品咧， 可 以告你，系咪啊？ 冇问题啊，陈冠希告咧就唔惊。而家梁振英政府可以叉隻手埋嚟，我就好驚。 咩叉隻手？ 即係背後 而家將啲嘢，其實你過唔到啦。我話知你嘅。我又受害者嚟嘅。 係 過到之後，你日日改我圖，日日喺度搞我，我就冇得還擊。岂有此理？ 係唔係？ 嗱，阿樹根哥， 你而家都搞緊我啊！我有還擊過咩？啊， 你而家梗係冇得還擊啊！但係個問題， 我而家其實我 立 㗎， 你立， 我有錢就告到你甩褲啊！ 立法嘅目的就係成個。諗法就係特區政府想叉隻手埋嚟去介入我同你， 唔係其實係抗權 嘅嘛。呢個嘢咧，你係業界要求，係業界要求咧。 邊個業界啊？莫乃 國啊？ 唔係咁講， 就轉嚟轉去呢度有。 嗱，業界要求，我當佢係業界要求啦，當佢係業界要求啦。就然之後，我哋而家咧就要求用翻一個國際標準嘅一個法例，就好似歐美咁樣 fair use 咁得唔得？ 係啦，點解唔得啫？而家就要呢樣嘢，你唔肯。 頭先佢定義， 我覺得真係冇乜需要嘅呢樣嘢，係嘛？ 人哋行之有效， 咩叫冇乜需要先？成條條例冇乜需要， 係咯？ 哇！嗱，你最中意嘅嘢都係人，你真係姓屈嘅，你老豆姓屈咩？係嘛？我話你根本而家咁樣去修訂咧，喺依個階段咧，我都覺得咧，唉！如果你俾我咧，我真係唔係好想通過佢，因為佢影響我啊，佢整蠱我啊，唔係大佬冇辦法， 我咪就係講緊呢 樣嘢。業界話 OK 啦，唉，我今日對住林德華都係咁講，何安達佢哋班友都係 唔係咁，你咪照同佢講咯。人哋歐美都用緊嗰條，點解你唔用啫？點解唔跟啫？ 係啊， 你說服翻佢轉頭啊！ 跟住大佬，我鍾樹根， 咪咯， 做咗廿鳩幾年區議員，都俾你搞撚死咗， 咪咯。喂，而家人哋话出票就票上喎、 啊。喂，梗系啦，我而家帮你啊！ 你 讲大事件， 你 版权， 你条友， 喂，版权 你真系真正朋友啦，饮翻杯先好嘛？唉，你真系有型啊！ 喂，大佬啊，阿爷搞一， 你条友搞死我啦，真系同我有。 阿爷搞一国两制，唔系咁搞噶。哥， 咪咯，咪嗱， 你 拜唔拜？ 你而家同佢孭晒镬。做咗衰人，跟住咧就有榮冇、啊、有辱冇榮， 有辱冇榮。 屌大佬， 如今於今有力添，唔贵大佬嗱，问翻你啦， 你做你做埋刽子手， 系啊， 唔做啲咁嘅衰嘢， 拉你嗰个刽子啊，你小心啲啊，你唔好再夹我咁多。 喂，大佬你 投票过噶嘛，阿哥？ 如果你通唔过之后咧，我系搜集你嘅证据。 喂，大佬啊， 你辱骂你， 你国民教育，你又要焗住撑，呢度冇真普选嘅，即系方案， 政改 又要撑，港大李国章嗰个捻样，你又要撑。跟住而家版完收， 咪系咯？ 喂，大佬啊！喂，我同你顶咗几多版啊？ 你有顶过咩？嗱，你冇几多扮好人啦、啊，你唔踩多我两脚算好彩啦。 我冇顶，我觉得你顶 系真系 一惨， 你一惨我有。 嗱，我记得你前主席讲嘅说话咧，就非常之有道理嘅，即系曾玉成咁讲啦，就系话，即系呢个政改通过唔到之后咧，你又唔好以为就系话哇可以高床软枕，因为事实上呢个咧就永远系一个政治问题咧。即系你话、 啊、 你头先你讲啊嘛，就系话嗰个互信系解决唔到嗱，互信解决唔到问题就系话政治问题啊嘛。你一日政改通过唔到，嗰、那个政通人和咧做唔到嘅，其实系咁，所以你而家你通过乜嘢法例咧？讲嚟讲去都系个信任问题，信任问题咩问题咧？就系、是、嗰个叫做政府嘅 legitimacy 嘅问题。 唔系， 点解唔系啫？ 因为你信个问题咧，就系个政治问题。因为你唔中意共产党，你唔中意中共管治， 啱唔啱？ 所以你就 你都明啊， 乜嘢佢都唔信，你唔信佢， 啱啊！ 一早就知你个衰仔系咁啦， 系啊， 隔起我都知你做乜嘢啦。 你有 權，但系冇办法喎，佢依家系 唔系你有权嘅人？ 佢实际一个政体里边， 有权嘅人系咪应该放松佢咧？唔好撚搞國民教育啦，俾真普選香港人啦，屌、 啊、 我都唔夠你鬥啦，真係真堅選嘅時候，跟住你港大嗰啲唔好搞啦，版權嗰啲， 點會唔夠我鬥啊？我 香港 人俾人鬥咗落嚟啦，點會唔夠你鬥啫？你真係 清理台啫。 嗱、 啊，簡單講就係、是、你應該係以放鬆為原則。 系， 即系例如你作为建制， 放到几松咧？而家你们仲唔放松你？直情系整咗几条豁免俾你嚟铲我啦！哇，你仲话唔放松啊？我 有觉得松过你喺度讲，大佬 唔系咯？人哋人 唔系你，既然知道香港人系唔信任呢样嘢，你更加应该系其实系俾多啲空间香港人真系能够实践一国两制嘛，大佬。头先我数嗰啲嘢，如果你真系好似我咁讲，屌我真系管治到香港噶， 你得 系 唔系唔得啊？大佬嗱，港大委任咩校长关我卵事咩？版权条例就要收翻佢啦，真系俾香港人有真普选，中长戏都好啦。 版权条例， 跟住你咩国民教育嗰啲，系你中意读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你唔卵中意中国唔卵。 而家咧都未曾 update 过咧，你个旧嘅版权条例咧咁样咧 ，update 冇问题。 系你国际上 借呢个机会嚟影响人香港人 自由啊嘛 ？update 就 update 最新嗰啲，就唔好又新又唔够新。喂，而家最新就系欧美嗰条啊嘛，而家就系要你用一条啊嘛，哥。喂你而家你玩开相机嘅，你以前玩开菲林机嘅，无端端就叫佢玩 DC。喂，我而家唔系要 DC 啊哥，我系要 M 九啊，要拉卡最新嗰只、啊。 喂，头先我仲未有一个例子未讲啊， 啊， 例如你一地两检 啊， 阿哥，喂，冇一地两检就冇捻搞高铁啦。 唔系咯，你搞高铁做咩啫？ 唔可以搞一地两检啊？美国佬自己都搞一条两件啦。 喂，嗱，你嘅政治唔正确啦。美国佬同呢个加拿大搞咧，就系、是、呢个国与国之间嘅关系。而家你而家香港同埋大陆系咩关系咧？ 一国两制嘛。 系咯， 我哋高度自治啊嘛。 你系咪搞港独？我问你啦。 除非你香港 呢个唔系港独问题啊，即系喺个大家唔同嘅制度里边，你唔好当到国与国嘅个关系啦。 同意啊。 唔同制度嘅里边，佢有啲嘢喺呢边要做完成咗。咁你咪大家有商有量囉，因为你唔信任共产党嘛，驚佢又拉埋你㗎嘛。 喂，真係可以有商有量咩？喂，而家香港见到啲嘢就全部都係霸王硬上弓嚟㗎喎，边係霸边係有商有量。 好似你霸啲喎、 啊。有几霸嘅、啊、喂，我哋就 係 霸 嘅。 我哋冇实权 嘅。我 哋冇公权力嘅。 你就攞住呢啲咁嘅公權力咧，就搞到我 呢啲叫有你嘅法，你立法会有票嗰啲就叫公权力啦，阿哥。 你可以做到釋法一地兩檢，咪叫公權力啦？ 咪係咯， 我哋都係吹下， 我哋得把聲㗎啫， 大家都諗冇辦法去做呢樣嘢，因為唔係唔諗過喺車上去檢，大佬14分鐘喎，抄得你行李都到嘅，係嘛？14分鐘就到深圳北。 即係你 因為你翻嗰陣撚樣嗰陣時候唔肯知嘅咩？你搞高鐵嘅時候唔知道，喂呢個係踩緊香港一國兩制線嘅咩？ 踩咩線啫？咪一句兩句有咩問題啫？跨咗嘅話，佢淨係可以做得去。 你俾香港檢冇問題，如果俾內地公安檢，我覺得香港人 你仲要收 翻基本法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而家走去深圳灣啦，人哋係俾得你檢。 屌我都冇得去深圳灣，你同我講呢啲嘢做 咩？即係你冇得去就代表全人類冇得去咩？ 係，繼續講，你繼續講，係你想點講？ 我咪一定，你既然可以去深圳灣一地兩檢，點解唔可以企即係企 高鐵站 一 地兩檢 咧？喺佐敦嗰度一地兩檢咧，點解唔得啫？喂，你驚乜嘢啫？你成日都作奸犯科嘅咩？ 呢個係唔係作奸犯科？ 呢個係基本法問題喎！你成日我哋 個 基本法咁神聖， 大佬。 咁而家佢政客咧， 我哋香港嘅海關 國家嘅事， 呢個係憲法神聖性嘅問題喎。 你授權香港嘅海關去做呢樣嘢 ，OK？因为点解咧？你就解决咗一地两检个问题。 唔系，因为你系 你授权， 你唔使违反基本法啊嘛。 冇错啦， 即系佢睇埋张回乡证就 OK。 梗系啦， 如果佢摆架机，佢架机喺度都唔 OK， 唔得。因为呢个你系自己写噶嘛，你个捻咗，你已经识咗发三镬噶啦，吓、 啊！你而家仲要，你唔净止基本法啊，系中国宪法你都违反埋啊！中国宪法写到明系唔可以香港行大陆嘅法噶嘛， 所以你大镬噶。唔系嗱，呢啲细节即系唔好。 你系中国宪法，你又辩论 啦，但我就戥你哋好担心，你建制派咁捻样走去查。 同埋阿哥， 你唔单止害咗香港人，你都唔 care 害唔害到香港人嘅。最大嘅问题， 你真系好中意讲啲嘢。 你阿爷自己话讲一国两制，其实系名存实亡啊嘛。 仲要你 阿爷，你点样示范俾台湾咧？你点话俾国际听？你真系坚一国两制咧？七百万人嘅香港， 你 都唔可以宽容啲。 佢审查自己嘅入境啫。 自己入境，但係佢係揾 佢冇審查你，佢都喺香港喎。咁佢冇審查你其他嘅法例喎，佢冇運行其他嘅法例喎。 佢而家講到明，阿袁國強講到明就係話俾大陸嘅執法人員、海關人員， 喂呢、這個好等大鑊啊！ 佢執翻自己嘅喎，執裏邊入唔入得大陸啫？喂，陶君衡， 咁係咪喺香港執法先？係咪違反基本法先？我而家問你，係咪違反基本法？ 係咪喺香港執法係關鍵啊嘛？ 唔係咯， 你冇理由代替咗我哋海關嘛？咁好啦，如果你冇一地， 咁你而家 咁內地又檢撚完，我哋又檢完，咁好撚大鑊喎！ 深圳灣係咪都係違反 咁你起條高條把柒啊？ 你企深圳灣係咪違反一國兩制先？ 深圳灣唔喺香港。 深圳灣唔喺香港境內啊嘛，大哥。 咁香港法例企嗰度 exercise 喎。 喂，唔同， 你中央 呢、這个唔违反宪法喎、 啊，冇错啦，因为你大人，因为你系主权 讲到明，就系唔可以喺香港实施呢个大陆嘅法例啊嘛。 宪法亦都冇讲明香港嘅法例喺大陆嘅地方， 诶，但系冇法禁止喎、啊。呢样嘢系， 同埋你作为大嘅，你可以 我而家唔系 授权条僆去做嗰样嘢，呢个系你嘅宽容，冇问题，大家会拍手掌。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你收紧埋我哋。喂，你攞埋我哋嗰个出入境嗰、那个审查嗰个机制就系问题啊嘛，跟住你起条高铁嚟做咩？系咪？喂，明系你体现主权啦，明系你益啲商家佬啦，跟住你之前又唔谂清楚， 搭车都唔系一定个个商家佬噶系嘛？而家搭火车， 喂，沿路条高铁你唔起地产物业啊？我切拆啊！我都系切俾你啊，大佬，你起你 有几多地方俾做站俾你起到高啊？ 咁啊， 开站咋？ 呢个 九龙 够啊，仲唔够啊？ 系有冇沿路啦？ 咁你睇完主权咧？睇完主权咧？睇系咪睇完主权先？但系个问题就 系， 如果你系以违反 自己入自己境嘅地方， 嗱阿树根哥，嗱因为咧主要问题就系话香港好现实嘅。如果你覺得即係呢個叫做係高鐵咧，即係有個實質效益，係值得我哋違反基本法嘅話，呢個再講。但問題就係話，而家政府嗰個 estimation 都話到明係有六七成嘅人流都係去呢個深圳啫嘛，有冇必要就係為咗六七成嘅人流去深圳而違反基本法啊？ 點解去深圳又係違反基本法，其他又唔違反基本法咧？ 唔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淨係搞個直通車，淨係去深圳嘅話。咁你係 梗唔係啦，梗唔係啦，呢個都係全國各地噶嘛。 咁冇必要先， 你乜全國各地都同你整個關口啊？ 唔係咁嗱，呢個係貨大陸人定係貨香港人嘅？ 香港 人都有，香港人都有， 中間 香港人冇啊？ 我話俾你聽啦，一句到尾，如果你真係想解決咧一地兩檢嘅問題嘅話，你俾香港過撚完之後咧，你俾佢去邊度得啦？ 係， 跟住你大陸人落嚟嘅話，都係俾香港點啦 ？OK， 咁就唔使一地兩檢啦。解決咗一地兩檢嘅問題㗎啦！你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你授權嗰個特區去負責做咗本來係兩個程序嘅，變成一個程序， 嗯， 得唔得？ 唔係，呢個唔係兩個。 如果唔係你喺條高鐵冇用㗎。 唔係，呢個唔係兩個程序問題。 係咩問題？ 即係我覺得咧，你講嘅嘢咧，有一定可以研究就係話，喂，你香港可唔可以代行？ 梗 係 啦， 去做，即係你係都係檢兩次。你今次檢 一次， 唔係，你聽我講。 咁我 今 次點啊？ 檢完呢個回鄉身份證。你行過隔離 counter 或者同一個 counter， 佢睇埋你回鄉證有冇回鄉證， 喂，你回鄉證阿頭，唔該你翻去先啊！ 我冇啊！ 你翻去攞翻張回鄉證先好入嚟啦！啊，你雖然有身份證都唔俾得你入嚟噶，你因為你冇回鄉證啊！正如你上飛機啊，你冇登機卡都唔俾你上去噶。 咁、即係我覺得一地兩檢講到差唔多，但係我覺得嗱 TSA 咧都值得講噶，老實講，嗱呢、這個真係你哋大鑊，因為出年就選舉，剩翻十個月。你 TSA 呢個蛋你點拆啊？喂，而家 你又同呢個特區政府咩喎？仲緊 唔係咯？阿李慧瓊講到明就係話，喂，佢大壓力度咧就係話，你唔好當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民建聯嘅人係一定壞人先得。喂，個背後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大部分人都覺得民建聯嘅人係壞人喎、啊。 喂，我而家講俾你聽 ，TSA 就唔係有問題，而係嗰啲行使 TSA。 佢哋學校嘛，你想講 嗰啲學校先有問題。 屌你冇撚評級， 所以你哋啲嘢咧就撈埋。 喂，你政府唔好撚同啲學校評級。如果你話係學校無端俾壓力自己，屎忽痕咩，大哥？ 唔係事實上就係你學校聽教育局， 你個仔又話想讀名校，又話想讀乜嘢學校？ 係 啊，咁啊跟住又話哇，唔係嗰間咁鬥嚟嘅，點解？咁你 相差標準問題就係咁樣啦。你而家係咪 家長又唔同你咁講？ 問題就係咁樣啦。你頭先嘅講法就係以 TSA 嚟分級啊嘛。 佢都 係。如果你係以 TSA 嚟，就係唔係 TSA 係一個系統性評估嚟啊嘛。 唔係系統性評估。 係系統性評估曬全香港嘅教育水平係如何，唔係 discriminate 唔同嘅學校之間嘅水平啊嘛，唔係喺度造成分化啊嘛，唔係做緊呢樣嘢啊嘛。而家你係講緊呢樣， 就係 咁撲街啦。你講到重點啦，唔使我同你拗啦。 因為政府你設 立，咁你咪令到嗰啲教職員有壓力咯。 啲學校希望自己排高啲，咁咪所以咪努力操啲僆仔咯。 係個層壓式壓力嚟噶，教育局俾個學校，學校就俾啲教職員，教職員就俾啲壓力俾啲家長。點解家長咁火滾？點解啲家長話出年唔會再投你民建聯就係咁解？你仲唔明？ 收收佢啦， 叫政府收咯。 唔係啊！ 嗱，你同意叫政府收？嗱，你 喂，你撐緊場啊？ 咪係咯， 阿哥，你明知道政府做呢樣嘢係將啲 即係你咧就唔可以因為佢嗰個做嘅時候咧有所偏差，有啲學校咧你要用個方法嚟， 你一定有偏差，阿哥。如果唔係我排二百幾啊，大哥全講， 你仲要 你係排二百幾就排二百幾啊？你個資質係咁啊，祖阿土你 咁我 你就 我更加希望可以透過 TSA 可以排百幾啊嘛， 你仲要威脅佢 啊？你點操都係咁噶啦！ 嗱，先如行個學校就話你威脅佢殺校添啊，哥 咪係咯？ 喂，以前 喂老師都冇得撈啊！如果你排三百幾嘅時候，大哥 而家冇 咁你設呢樣嘢，你唔係分等分級，你做乜春啦？你真係聽神 咁啊！係 分我同 你，但係你個分等分級就唔應該。你係你資質低，咁你咪資質低咯。 資質低啦，你我 我話你啫，冇話人哋， 我話你都唔係爭好遠 嘅，係大家一齊啦，都係嗰級咯嘛。 得 㗎，係咁你就唔可以話高過另外一級啊嘛。 黐筋真係多謝你， 喂， 真 係 多謝你。 我名校出身，我梗係冇撚所謂咧，同你考 TSA。我因為我 你爸， 因為唔係 名校出身啊。 我啲同學幫我做咗個， 真係以你為榮啊！你間校， 你所以就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谷緊嗰啲，你繼續搞緊個精英制。 所以而家要咪要佢改善嗰个 方法啦 ，cut 捻咗佢啦，攞嚟做乜啦？跟住你全部喺度排名，大佬你就系以呢一个为标准。如果你间学校水平太差，我就要杀校，我的老师就冇得捞，跟住就俾晒啲压力啲家长啲学生。大佬啊，八九岁人，你做你同我做都唔识做啦，大佬。虽然我冇细路， 嗱，树根哥，你都话即系就嚟抱孙啦，就嚟有外孙。 你想话就 嚟 抱孙啦？ 你话你个女啊嘛，29岁，即系咁大个啦嘛。 喂，你全部都系你讲，你自己 睇报纸讲嘅啫。老实讲， 喂，你睇咩咩报纸？我将报纸嚟睇睇。 喂，你个女系咪29岁先？ 梗系唔止啦， 唔止啊， 叫 Teresa 噶嘛，系咪叫 Teresa 先？ 喂喂，唔好讲屋企人啊， 系收翻佢，收翻佢，收翻佢，收翻。 唔系咁，即系嗱，仲有一点啦，即系其实老实讲，中央嗰阵时咧就话占中之后要检讨，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就系青少年工作。喂，即系老实讲，你版权修订条例搞吓到啲人连 DisAV 都睇唔到嘅时候就 点会睇唔到咧？咪继续睇咯。 唔系啊，即系 你自己 知道就系话 唔使咁嘅频道睇噶。 你要明白就系话 睇得噶啦，你 DisAV 有一个好重要嘅维稳功能，就系、是、会令到啲人咧，尤其系男仔咧，嗰啲叫男性荷尔蒙、雄性荷尔蒙。就 得 即系喂发泄咗佢啊嘛，唔会搞事啊嘛，哥咁先至唔会喂，先至围到稳啊嘛，你明唔明白？ 话俾你听，唔睇睇得 A V 啫，你中意几点几时睇咪几时睇咯，你咁有兴趣系嘛？你一路做节目一路睇都冇人话你嘅。 但是你政府介入嘛， 点介入啊？ 中暑介 入，你犯咗咩罪啫？就算立咗嗰度都冇犯罪啊嘛。 串流嘅，你又话我耷咗落， 咪咯？ 冇话你耷咗， 制造 系可唔可以呢个问题？冇话你 所以咧，你做保皇， 你再听翻条大镬嘅。哇！你真系屈得就屈。 你做保皇党咧，就帮政府咧，本来唔系咁捻严嗰啲嘢咧，就讲到我咁夸张， 真系 系咪吓到我哋死咁滞？ 系咪啊？ 好在你今晚上嚟咧澄清咗，就话原来咧系串流咧同呢个 download 咧有分别嘅。如果唔系咧，我大佬我 从来冇话佢冇分别，只不过系嗰个字眼，你头先都听翻元大啦， 即系个 只不过系可以有 copy 嘅，不过你唔做， 喂， 系好难做。 我俾部电脑你，我做完 streaming 串流嗰啲嘢，你同我 copy 一套， 可以就乜？ 我收翻你钱啦，得噶，冇啊，我搵个专家同你做咯。 好啊，冇。 我中间食埋价添嘛， 你都讲到明专家啦。而家讲版权条例唔系对付专家嘛，哥。 咁所以你咪冇事咯。 喂，总之一句道理，就唔好讲细自己政策问题。你哋，我觉得你哋， 或者冷气唔够够， 你加啦，你咁样系， 因为你惊咯， 惊啊，惊你有牙，真系傻啊！ 你而家成个建制派啊，帮呢个梁振英孭大镬， 咪咯， 帮阿爷孭大镬。喂， 啊，抹晒汗添啊！而家所以， 你觉得系咪先？喂。你中聯辦張曉明啊，而家好多人都認為佢咧亂鳩唔嚟啦，累到你鍾樹根輸埋，梁振英呢條友一走出， 哇！我輸又賴張曉明喎，你真係啦，你冇亂嚟啊嘛！呢個我唔不能同意啊，大佬。 喂，我真 係關鬼事咩？ 你我真係亂鳩啊問你㗎，我真係收到個風，佢哋要清你台啊嘛，佢覺得你老撚土啊，你覺得你勾咪即係屈榮賢寫嘢啊？ 係喎，屈榮賢真係有指標性㗎， 你知唔知啊？你冇理由屈啦。 喂，而家你咁嗱，無論張曉明又好。成个梁振英政府都好，你民建联即系老实讲，都应该反扑下啦。你唔好净系靠我哋帮你喺度顶。 咪咯， 你有帮过我？你踩少咗脚，你惊啊？ 我 多谢你。 唔系嗱，我哋今晚嗰啲咧，全部都系忠言嚟。 真系忠言。 我讲都系忠言啦。 吓，系咪逆耳咧？就即系完全系靠你自己。 我肯定讲真系忠言。 嗱，人哋屈永贤就话你冇性格，喂，你有性格， 老 卵 土 啦， 勾卵咗， 系咯， 我同你一样。 啱啊，我冇话自己唔勾，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继续帮阿爷撑啊嘛。 系啊， 你连即系个良心都摆埋一边啊嘛，嗰下先大镬。 傻嘅，我跟住输喺李环节曲， 系 明明呢镬嘢修订咗之后咧，就对钟树根最不利嘅。我哋都要，唉，真系我都系，真系要夹硬撑啦，冇计啊，真系。但系其实对你呢啲咁嘅网民咧，就话极大保障。你玩我玩到反反复复都得啦，系咪先啦？唉，真系大镬啊！俾人玩都仲要 过咗嘅时候，我真嚟揾你，大佬。你又唔喺渔湾村啊？而家我点？ 唔系，我仲喺渔湾村啊，哥。 系咩？ 系啊， 喺啲办事处喺度啊。 而家我 仲未卸任嘅，仲未卸任。 哦 ，OK， 好，今日我哋花生友落去热烈弹琴，热烈啲唱品嚟。 好， 你记得我嚟握手啊，大佬。 喂，咁啊，好做戏做得好，即系。 系啊， 即系明知我同你老友，即 系。喂，你唔好咁讲啊！大镬噶， 大咩镬啫？ 死亡之吻嚟啊，大佬。 唔系咯，大捻镬过黄毓民啊，大佬真系。 大话 喂，系讲开又讲，个黄毓民啦， 我想完噶啦，本来 有一个僆仔，即系选你个区，啊唔系，头先都讲咗系嘛， 系 得 OK 啦，好，今日 唔系佢想叫你 comment 下黄毓民 ，no comment，no comment， 钟树根都 no comment， 证明有啲意思。喂，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食宵夜啦， 好 ，OK， 拜拜， 多谢大家。